唱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度。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预计至21时，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短时的大风或冰雹，请各位注意防范。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中。今夜思雨时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22点，和大家探讨交流各种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如果您的生活中也有这样相关的问题想和广播节目来讨论，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公众号中还可以找到和我们联络的更多方式，比如说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这样一些方式和我们来互动。关注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也可以给我留言。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情感作家王思雨。思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有位男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啊，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条件挺好的， 嗯， 我今年呢33岁了，啊，我当然也会有缺点哈，但是你看我这个人吧，工作不错，收入也还可以， 嗯， 年薪呢差不多40多万，嗯，他说我也有房， 嗯， 也有车，平时的生活呢健身， 嗯， 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去什么夜店这样的地方哈，总而言之呢，我一般这个我自己觉得我应该属于那种条件还不错的， 嗯， 我要问你们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很难建立起长期深入的情感关系？ 嗯， 我和别人的关系吧，好像走那么一两个月走不下去了， 嗯， 有的时候人家女生就不愿意和我再走下去了。有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对人家挺上心的，可是过那么一段时间，好像人家就告诉我说，觉得和我不贴心， 嗯， 就和我散了。最长的一段恋爱呢，大概是5个多月吧。其实那个女生我挺喜欢的，条件也好，长得也不错，别人给介绍的。第一面见到她，我就觉得挺好的。那么后来呢，大家也就算是确定了这种恋爱的关系吧。 嗯， 其实我每周有3次都要去健身。 嗯， 但是因为谈了恋爱以后呢，我把健身调整到了2次。 嗯， 周末那次健身就不去了，特意留出来和他约会。 嗯， 当然有的时候他也很忙，周末呢他要加班。我呢尽量的也在周末可以找出一些时间来和他在一起，比如说一起出去吃个饭呐，聊过天啊什么的， 嗯， 我都觉得进行的�挺好的。但是差不多到3个多月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像跟我就很别扭了， 嗯， 不太愿意约他的时候不太愿意再和我出来， 嗯， 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再到后来呢，这个他就提出了分手， 嗯， 我问他为什么要分手啊，我当时心里挺难过的。他对我说，他说和我有这么长时间了，但是依然觉得我好像不懂得爱，也不爱他。其实我对他挺好的，我自己还觉得挺上心的呀。我就是想问你们哈，为什么像我条件这么好的男生没有办法建立长期的深层次的那种情感关系呢？ 其实就是他这个故事哈，他这些问题呀，他这些现实的情况，就是让我想到了我们在做咨询的过程中，就是我容易犯职业病，我总是会想到在咨询的过程中的一些感受。那我想到的就是，你看啊，一个人的是否幸福，一个人是否能够把他的婚姻和恋爱解决得很好，其实有三个层面。比如说第一个层面，他的沟通的方法，我们叫方法的这个层面，就是他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他的这个技巧性啊，跟人互动的时候，他的这种方法呀、技巧啊，有没有到位？你比如说，有的男生他很不会说话。比如说他跟女生约会呀，没有什么甜言蜜语，也没有什么嘘寒问暖，就是直来直去。你吃了吗？没吃啊，没吃。你想吃吗？想吃就吃，不想吃就算了，咱们逛逛街就得。就是他没有那种，当然我学的他那口气， 你学的蛮像，你学的还蛮像的， 就 是很生动。我立刻就看到了这么一个男生， 就有的男生他这个沟通能力很差，他让你感觉不到你跟他在一起有什么乐趣性。 哎，对， 对吧？ 你说的对。 那当然，我只是说一种哈。那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说情绪情商的层面，就是有些男生他有这种沟通的能力，但是呢他很难，比如说他的情商很难到位，就是他不太了解女生在想什么，他也不去琢磨，他自己在想什么，他也稀里糊涂的。他虽然你看有的男生他花言巧语的，有的男生他也很能说，但是呢他对女生的这种内心世界他的这种把握能力很差。还有的男生就是脾气很糟糕，就是他很，有的男生是很自私的那种，他只顾及自己。那我之前见过一个男生，就是跟人家女生一起这个叫野餐，在外面吃饭，吃完饭回来就是剩下一个西瓜，于是这个男生呢他就把这个车里的西瓜放在自己车里，然后呢拿出两个面包说，你看今天咱们聚餐剩下一个西瓜我带回家，我明天吃，然后剩下两个面包，你一个我一个。这个女生就想，拜拜吧您，那下次咱也甭见了。女生就说，那你剩下大西瓜怎么舍不得给我，剩俩面包你还你一个我一个，你以为是小孩过家家呢呀。就当然说这个事儿哈，就是他这个情商他不到位。就是你是会能说，你说的也挺好，那你这个花言巧语没用啊。那你看你的情绪情商有没有到位。那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你自己的个人成长，你自己的原生家庭，还有你自己的这种认知状态有没有到位。那比如说这个男生哈，他说他感觉自己很难和一个女孩子进入到深度的这种情感交流状态。那我们在咨询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男生女生，他们三十几岁了，但是他们是单身，他们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无法和一个异性深度的去谈恋爱。 对， 那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原生家庭是有状况的，也有问题的。比如说他的父母常年争吵，或者他的父母在他早年的时候离异，还有的是他的父母对他非常的冷漠，或有的是他的父母跟他的这个关系太过紧密，他在他的原生家庭里就黏得像一锅粥一样，就腾不出心情来和另外一个人建立亲密关系。所以他的原生家庭是什么样子，这个我们不知道，他也没有关注到。那么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家庭的产物，我们尤其是咱们中国的这些家庭，每个家庭出来的孩子和家庭的这个关系，那真的是千丝万缕。 对， 那这个人你看他月这个叫年收入40万，然后各方面真的都还蛮好的。 对， 他还知道求助，而且你看他的语言系统应该也蛮好的。有的人你看他来求助的时候，他这个信呀连一个标点都没有。而且是 这个语句也不通顺。 嗯， 那你看这个人真的各方面都还蛮好的。 嗯， 那么他到底为什么不能和一个异性去进入深度的情感连接？那他要进行一个深度的分析，到底是沟通能力不行，互动模式不对，还是情绪情商很低，还是说他的原生家庭，他的个人的情感层面无法接纳另一个人和自己进行深度的融合，还是说他自己内心深处很自卑， 嗯， 没有这种爱的能力。就像是之前我一个朋友说的一样，他在很多年里他有一种感受，就是他说如果谁爱我谁就枯萎，所以他要不断的去成长，让自己成长到有一天他的内在是一团火， 嗯， 这个时候谁和他在一起谁就开花，面朝大海， 嗯， 春暖花开。 嗯，对，我觉得思瑜说的这点特别对。其实这个先学会爱自己再开始爱别人， 对， 这个是挺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一个人为什么要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建立长期的深入的情感关系， 嗯， 就是我们的内心可以托付给另外一个人。有很多在生活中确实像这个男生所描述的这样，有很多人的关系是这样的，相处起来你觉得好像也没有毛病，程序上也没错，但是你就会觉得如果你被别人这个评价为不够贴心的话，那么就是对方的感觉可能有可能，比如说你是一个更爱自己的人， 对，更爱自己， 对方感受不到你对对方的爱。 嗯， 如果感受不到你对对方的爱的话，那么可能就是没有安全感， 对， 可能就是会选择离开。那么还有的人这个可能就是不懂爱，不懂怎么付出爱。所以刚才思瑜说的特别的对，你可以在你自己身上去找一找原因。 对，还有这个男生啊，我又想起他一个细节，他说他和这个女生交往三个月，然后也请人家吃个饭呀，看个电影啊，逛逛街呀，说如果是我是那个女生哈，就是把我幻化成他那个女朋友的角色，就是你三个月之后我也不会再出来了。 嗯， 为什么呢？你看啊，这个男生其实也算是一个大龄的剩男了吧，那么他交往的这个女生应该年龄也不会太小，不会说十八九岁大学生，21、22岁的那种还处于小女生的状态。 嗯， 最起码应该23岁以上。 嗯， 就是如果是在一线城市的话，大家都很忙碌，大家都处一种合适差不多， 嗯， 那咱们就继续深度交往。如果觉得你把我当成一个备胎或者是一个选择的阶段，只是周末你请我吃个饭看个电影，我甚至觉得你就是一种海选的状态。 嗯， 三个月之后我就会觉得你如果没有一种深度的举动，比如说你接送上下班， 嗯， 比如说你如果是租的房子哈，如果是你在自己父母家里生活，那你是不是考虑要搬的和女生住的近一点，因为这样你可以接送上下班呀，可以一周最起码能见面个三到两天的样子，3到4天的样子，因为你要加深彼此的了解呀。那还有就是你的这种互动会不会更频繁，比如说每天在微信上，大家上班的时候也要关心一下你有没有吃饭呀，现在中午做什么呀，就是那种内心的情感的关注度会更高。 嗯， 那如果你只是这一个月 4个周末，你每个周末或者是有2个周末你还刚好出差，你人家也刚好出差或者都很忙，你一个月就约2次，然后你维持了3个月，你觉得哎，我觉得还挺好的，我对他还挺好的，最后就不见我了。 嗯， 就是人家会觉得你在海选状态， 也有可能。 对， 就是有可能因为你的这种你自己觉得你通常是这样啊， 嗯， 就是差不多到这个年龄，那么很多人呢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固有的生活习惯。 对 啊，假如有一些人，比如说这个男生，看来他过去的生活习惯非常的规律， 嗯， 比如说一周要健身3次， 嗯，他减了一次 啊，他都觉得谈恋爱以后我都为你做了牺牲了，我都减了一次了， 嗯， 是吧？我为我的恋爱做了牺牲了， 嗯， 或者是这样想，但是对方可能觉得并不够， 对，或者没有发现都， 对，或者对方并没有感觉到你在这个恋爱当中你的那份投入， 嗯， 有的时候是你自己觉得很投入了，就两个人对这个恋爱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当然如果你长期都不能建立这种亲密关系， 嗯， 那我觉得像思瑜之前分析的更有可能就是你是不是缺乏爱的能力。 对， 嗯，你让对方感受不到爱。 对， 嗯，有可能是这样哈， 嗯， 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难建立一个 更深入的情感关系， 就还是处于自己的那种轨迹当中，其实还是把自己包裹得很严， 对， 不愿意让别人自己，不愿意让自己出去，也不愿意让别人进来， 对，这个是一个问题哈。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爱思与思念。每天22点，今夜思与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FM 107.3 AM 1026，北京长吉市城市广播。 好，我们下面看一位女士问到的一个问题哈，她说我现在怀孕了，怀孕呢都已经7个月的时间了。但是我想告诉你们啊，在前面怀孕的这几个月当中吧，过得特别的艰难。 嗯， 因为我老公这个人呢，他在我刚刚发现怀孕没有多久，就和他以前的那个老板啊吵了一架，然后他就被炒鱿鱼了。 嗯， 那么以前呢，工资挣的也不是特别的多，但是还好有他的一份收入哈。 嗯， 我呢，因为是一个销售，所以呢，我前几个月还能够自己去工作，每个月还有一些收入，但是现在怀孕的月份大了，我自己呢在工作就觉得很吃力了，因为工作是需要体力的哈。所以呢我就跟我现在的老板请了假，老板呢也通情达理，对我说让我以后在方便上班的时候再到公司去上班。我呢也告诉了我丈夫，我希望他呢在这段时间能更努力一些，因为我可能暂时就没有收入了。 嗯， 而他和他的这个老板吵完架之后，那么被炒了鱿鱼之后呢，他现在就是越来越颓废，他可能出去找工作找了好几份都碰壁了。 嗯， 不像他自己想象的那样，他觉得自己应该找工作是比较容易的。 嗯， 但是呢他是一个眼界比较高的人，总是去找不适合他的工作，总是一下子就希望能够有比较好的收入和待遇哈。这样的话他就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在这之前啊，我们两个人本来积蓄就很少，俩人呢父母都不在本地，而且家里边能给我们的支持都不多，父母也都是工薪阶层，我们也不忍心再让父母为我们付出更多。当然在我结婚的时候，我这边父母能付出的也都给我了。而他那边呢，他父母对他和我管得很少，也明确地告诉我将来小宝宝出生之后他父母是不太愿意过来管孩子的。 嗯，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计就成为了问题。 嗯， 那么房子呢是我们家付了多一半的钱我们现在买的这套房子。 嗯， 但是我们还要每个月月供啊。 嗯， 那么我们过去的积蓄啊也就是不到10万块钱。 嗯， 在这样一个积蓄下孩子就要降临了，我每天都很焦虑，我每天都想跟他吵架，我每天都觉得自己内心有很多很火爆很火爆的地方。 嗯， 很想把那些火都发泄出来。 嗯， 可是我也知道也许他也在努力，努力不到。 嗯， 该怎么办啊，我现在都觉得生活无望了。 嗯，就是等于这个老公现在 没 还没有上班。 嗯，没有上班。嗯， 这个妻子还有几个月就要生产了哈，还要生宝宝了。 嗯，都怀孕7个月了， 7个月 马上快了哈。 那就3个月，怀胎10个月嘛。 嗯， 大概也就我有一种感受哈，就是觉得我会感觉这个妻子这个女性她是很着急的，对于这个家庭的财务状况她是考虑的很周全的，很焦虑的。那么这个丈夫呢，我会觉得其实他还是有一些靠山的。 嗯， 就是他能够从容的在自己妻子怀孕的时候就把这个自己的老板给炒了。 嗯， 那这个丈夫的安全感他来源于哪儿？他怎么那么笃定的就可以不要这份工作了，然后他回到家里。 嗯， 然后你看现在妻子快要生产了，快要生孩子了，那么这个老公还没有找工作。所以比如说家庭治疗理论会说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平衡。 嗯， 就是有的时候你过于去操心这个事情了， 嗯， 那么对方就不需要操心了，因为你在操心，你把这个事儿 打理的井井有条，就像家里的经济状况，如果一个女性你的经济能力非常非常强，那么你老公可能就不需要挣很多钱，他就会花一部分精力在其他事情上， 嗯， 那就形成一种，这样就形成一种平衡了， 嗯， 那这个女性哈，我会觉得这个妻子，如果你可以把自己你现在该做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以及接下来至少半年以内你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养胎、保胎、生宝宝、坐月子，这就是你目前最重要的事情，什么都不如你的身体重要，什么都不如你的宝宝重要。就算你刚才说了明天喝不上粥了，就明天就揭不开锅了，那是你老公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你老公要养育这个家庭，要养育未出生的孩子，这是你老公有非常强大的义务，这是他的义务和责任。你现在最重要的工作，一旦怀孕，你就是把自己照顾好，把宝宝照顾好，让自己开开心心的，让你肚子里的小宝宝每天开开心心的。因为你在这段时间，如果你每天焦虑于说，哎呀，这个老公没工作怎么办，我家没钱怎么办，那么你的宝宝出生之后他也很焦虑的，他会受你的情绪的影响。 嗯， 所以这段时间非常重要，最起码从现在到未来的半年一年的时间里 蛮重要的啊。 对， 就是孕妇就是嗯，不要积累那么多负面的情绪。 对呀、 啊，我倒是觉得这个女士呢，这位孕妇哈，这个准妈妈好像对老公还是挺了解的、嗯、比如说知道老公的这个心理状态，也知道老公的一些特点哈、嗯、咱们且不说，咱们不去回头评论他为什么当时就辞职了哈，这个咱们说过去也没有什么用，咱们现在主要说的是未来嘛。啊，我是觉得小两口能不能冷静一下、 嗯、 比如说你能不能帮你先生做一下规划， 嗯 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那么你也知道呢他的专业，你也知道他的特长、 嗯、 你又了解他的个性，那么你从女性的这个角度啊，如果你现在休息在家的话、 嗯、 比如说多帮他找一点合适的招聘的资料、 嗯、 多帮他做一些合适的规划，比如说什么样的方向可能是适合他找工作的，那么在言语上呢也对他不是埋怨，而是多一些建议。 嗯，对， 比如说告诉他，对，比如说告诉他是什么样的工作方向可能对他来说是合适的，目前来说一下子找一个月八九千的可能不太合适、 嗯、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退而求其次，我们能够找个三五千的，对吧、 嗯、 这是我打的比喻哈、 嗯、 就是说目前来说你可能希望你老公有一份职业， 嗯， 这样的话有一个稳定的收入，你的内心就会更平静。 嗯， 那么你能做的，如果每天你心头都有很多的火，如果你他一回到家你都是在发脾气，那其实我觉得哈、啊，从男人的角度上来说，老婆在怀孕，两个人现在又都面临着没有收入的话，男人也会很着急的， 嗯、他也会很焦虑。 对，这是 觉得、嗯、 对，这是他的本能，他希望的是他的家他能养得起来，撑得起来。但是有可能他某一些。这个地方自己可能没有看明白，比如说他的短板可能是给他自己制定规划和方向、 嗯、啊。有些人对，比如说我感觉我有的时候就会没有这个条理性，我会过于感性、 嗯、 那我觉得这个男性啊，也有可能他是那种就是没有条理性，他会不太会制定那种规划呀，不太会用理性的东西去分析他的长优势和劣势， 嗯， 那他可能就处于一种眼高手低的状态。 对对，再加上呢现在这样一个心理状态就是这样的，就是特别希望赶紧找到工作、 嗯、 还是一份能多挣钱的工作、 哦、 把老婆和孩子养起来，你越是这种心态找工作啊 就越难。 哎，对，就越难嘛。所以这位女士在问我们之后、 嗯、 你能不能跟你的先生这个冷静的谈一谈啊、 嗯， 来做一下规划，你帮他再多找一些各种各样的招聘资料，看一看他做什么合适啊，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哈、 嗯、 另外一方面，因为你的父母其实支持你，不是说经济上给你支持啊，我觉得是这样、 嗯、 对吧，就是现在在你们经济收入没有的情况下，你可能更需要的是亲情的支持。 对， 嗯，如果你的父母哈，他们能够在你这个生宝宝之后，或者在你快生宝宝的这段时间，不知道你的父母有没有什么安排啊、 嗯、 你妈妈是不是过来能陪伴你啊、 嗯、 那么你的这个如果生宝宝之后的一些安排都安排妥当了，你心里边又会更有数一些， 嗯，安全感更高 是吧、 嗯、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能够更好一点呢？ 对，其实你看啊，她和她老公现在面临的这个经济状况，我刚才可能一开始我会觉得她最重要的是她和她宝宝。那如果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静下心来，还是把她的这个工作啊，就是像，哎，两个人和颜悦色的说，哎，我们拿张纸，我们来规划一下，看看擅长做什么，以前做过什么，然后呢，学的是什么专业，做哪个更好？我觉得就是这种把它作为一个拿到日程上，两个人讨论一下，花个时间，我觉得可能都会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和清晰的感觉。 嗯，对。另外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啊，这个前一阶段是偶然认识了一个女生，比我小2岁哈，对她有好感。那么第一次呢，我就约了她，她刚刚开始工作。在工作上呢，可能还有很多自己找不着北的地方，而我的工作呢，恰好和他的工作还有一些相通之处。我们第一次约会啊，就聊工作了。但是好像聊得还挺开心的。那么第二次呢，我又尝试着约他。过了2天之后啊，我又约他出来了。我们俩出来散步，走了1个多小时，然后我看也差不多该到这个下午吃饭的时间了。我说我请你吃东西吧。他说不要了。我们在散步的那1个多小时呢，聊的也是工作，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聊什么别的。那么又过了几天呢，我还是想再约他第三次，结果啊，他跟我说他忙。约他呢，他就不出来了。我就是觉得是不是前2次我谈工作他会觉得很别扭啊。我想问你们，刚约会一个人，那也不能说一些太亲近的话吧，这不谈工作我都不知道该谈什么了。现在我还是想挽回他的，我该怎么挽回啊？ 啊，这个男生他没说是谈的他的工作还是谈的女生的工作哈， 好像是女生的吧，他第一次是谈女生的吧，是不是？哦，当然他没有明确的说， 他没有明确说。就是如果一个男生哈，因为我们会接到很多女性的这种留言和咨询哈，他们会说和老公和他男朋友没有共同语言，就是因为这个男朋友每天回到家里聊的都是自己的工作，他们会觉得说我根本就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比如说有的男生是这个理工男，他不停的跟自己的女朋友跟自己的老婆去讲他的工作代码呀程序呀，这个领导说了什么呀，开会的会议呀，那这个女性会觉得说哎呀一头雾水。那你看这个男生啊，他认为说哎，我们第一次约会我们聊了工作还挺开心的也许人家只是看见你这个人开心，但是你聊的工作，我觉得第一次可能这个也不能算作一个标准哈，第一次开心也不一定第二次就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哈，如果你想挽回这个女生，可不可以换点聊天方式啊，聊天的内容，比如说聊一聊有趣的事儿，而且也不要总是去，他还没有说去约这个女生做什么哈，你比如说约打球啊，约去公园呀，约去游乐场啊，我觉得就是那种露天的游乐园呀，我觉得会更好，而不是非常干巴巴的去吃个饭呀，然后去聊聊工作呀，那样会让人有一种商务洽谈的感觉，就很累。 对， 就没有那种我们说你看啊，说这个恋爱其实它也是一种游戏的一种。那如果你跟人家都没有那种乐趣所在，没有玩的成分，不谈游戏，不谈玩，不谈好玩的东西，那么你怎么能恋爱起来呢？就不可能有爱情的发生。 对，所以如果一开始不知道谈什么的话，其实尽可能的对对方表示兴趣，除了聊对方的工作，还问问对方比如说个人的生活经历啊，个人感兴趣的一些事情啊， 喜好呀， 喜好啊， 看什么书啊， 这样的话话题就会慢慢丰富起来。 对，可以问看什么，最近喜欢看什么电影啊。就是这样的话就一下可以，哎，我约你看电影吧。对吧，或者约你去书店陪我去买本书吧，然后你也可以送女生一两本书。就是这个共同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就不仅仅是聊工作。 对，好，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现在在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稍后是我们下半时段。 我 的爱全交给你取名的小白，你不在他都没发呆，我不会输给他，快乐来自心态，怎能够纵容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3度。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预计至21时，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短时的大风或冰雹，请各位注意防范。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如果您在北京可以通过广播频率收听今夜思雨时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我们和大家探讨情感问题，在每天22点。那您可以通过 FM107.3 AM1026， 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您想收听我们这样一个北京的广播节目，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您可以下载 APP， 比如说听听 FM， 听就是两个听字，这个听力的听，听听 FM， 大家可以下载之后呢，可以找到今夜思雨时，找到我们来收听我们这样一个节目。当然下载了这个手机客户端呢，您可以在手机上方便您在任何时间随意的收听广播节目都可以。今天我们节目中继续和大家讨论情感问题，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情感作家心理咨询师王思雨。我们再来看啊，下面一位问的问题，女生问说，我和男朋友啊，我们俩已经分手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嗯， 这个分手期间啊，有一天下大雨，然后呢，他呢居然让他的朋友给我送一把雨伞。 嗯 嗯，那么这几天啊，这个他从我的朋友圈里知道我生病了。 嗯， 我又犯了胃疼，我就是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下状态，然后呢，他就让那个药店的那种买药的快递， 嗯， 然后又给我递了胃药，递到我单位了， 嗯， 其他的联系没有了。我就想问你们，他是怎么想的呀？是他主动说和我分手的呀？ 嗯，哎，那这个女生她没有聊，没有提到他们之前这个恋爱的过往， 嗯， 有没有一些，就是之前他们是怎么？就是虽然是这个男生主动提出分手的，但是为什么提出分手，到底发生了什么才造成了他们的分手， 没提 哈，没提哈，他这个留言特别短。 对，比如说有的男生提出分手是因为两个人感情还在，但是呢可能爸妈不同意，可能哈，我猜测啊，因为这是我们节目中常见的一个原因，爸妈不同意，那么男生呢可能是觉得两个人再耗下去没有必要了，但是感情上又难以割舍，是吧？ 对， 所以呢就变成了那个分手好前任，就是我虽然和你分手了，但是你的状态我依然关心着，是吧？我看到你这个胃疼，哎呀好心疼啊，好吧我给你递胃药吧，是吧？我看到这个下雨了，我想起来，哎呀不对，你老是很粗心忘了带伞，哎，我让知应我的朋友给你送把伞吧，这叫分手好前任哈。那么有一些人可能这样做确实是感情上还难以割舍，但是如果是一个男生主动提出分手的话，很有可能是做恋人做伴侣的关系难以为继，那么又难以放下， 对，感情还在，但是做不了恋人。 嗯， 对，我也知道有一种，比如说这两个人整天吵架， 整天在一起就是各种矛盾出来，在一起很痛苦，于是决定这个男生受不了了，我们分手吧。那这个女生也同意了。分手之后，其实这个男生还，你说爱吗？他也害怕在一起的那种争吵和痛苦和伤害，但是他又对这段感情呢，他又喜欢这个人， 嗯， 所以他本身是他是善良的， 嗯， 那么他看到你的朋友圈呀，他想起这个下雨啦、刮风了，他还会有一种温暖的举动， 对， 去温暖你，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男生的这些行为真让人心里挺温暖的， 嗯， 挺感动的， 嗯，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做不成恋人，但是我依然能够在一些某个瞬间让你感觉到我的温暖。虽然这个一旦这个女生如果谈新的恋情了，这个前男友就有点成了一种干扰因素了，但是如果两个人都是单身状态，我觉得这个前任好男友，我觉得反正这些做法最起码比有的男性说我跟你分手了，啊，我就去报复你，我就去伤害你，然后即使有求于我，我都不搭理你，我都跟你恶言相向的话，我觉得比那种人的这种善良度要高很多很多。 嗯，对，如果是这样分手的话，当然还是挺美好的，就分手了还会彼此惦记， 嗯， 是，但是这确实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想怎样，嗯，你是希望他分手之后你们就不要联系了，还是你希望分手之后他依然关心着你， 嗯， 还是你对于他关心你的这些举动让你觉得很沮丧很难受， 嗯， 比如说你可能都下定决心想分开了， 嗯， 但是他的这些举动又让你很动摇，是吧？就是你想怎样，当你这个读到这些他的举动，分手之后的举动，你愿意怎样处理？如果他提出了分手，你也愿意和他分开，那么你们就彻底先分开一段。假如说他的这些温暖的小举动会让你摇摆不定，会让你很难受，这就像有些人常常问我们说，这个分手了以后能不能做朋友啊， 嗯， 你取决于分手那一阶段，你说你要再做朋友，你难受不难受啊？ 对呀， 是吧？ 对， 你说你要难受，你就先别做朋友了。 对，就是说真正爱过的人是很难再做朋友了。 嗯， 对吧？ 对对，所以这个姑娘问我们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是很想知道你想怎样。 嗯， 如果你不愿意他再这样关心你，你就告诉他不要再这么关心你了，是吧？ 对， 那是他的动作， 嗯， 那是他这个内心的一种情感，和你已经不愿意再有关联了，你就告诉他，如果你还很享受，你享受他的你的前任带给你的这份美好，那你也想想为什么，也可能是因为现在你还没有精力再去找下一任啊，但是他会不会妨碍你找下一任，你也问问你自己。另外就是如果说你们彼此都没有放下的话，那么你们为什么会提出分手，我们不知道。 对， 有没有可能再去挽回，我们也不知道， 嗯， 是吧？ 对， 那这些你都可以问一下你自己哈， 嗯。 因为男生问我们的问题说，我和我女朋友啊，我们前一段时间吵架， 嗯， 刚刚和好，但是我女朋友呢就在我手机里发现了我和其他女生的一些照片， 嗯， 也发现我和其他女生的一些微信，那其实就是我们吵架的时候吧， 嗯， 就是临时的有女生跟我还挺聊得来的，然后我让那个女生给我发了照片，那个女生呢就给我发了挺暴露的那种照片了，我嘛就存在手机里了也没删，然后我女朋友这就看见了，我很爱我的女朋友的，但是我女朋友现在说死说活要和我分开，我能怎么做？ 这个男生他是在和他女朋友吵架期间和别的女生就聊得挺嗨的，然后还跟人要照片，人家还给他发了暴露的照片，然后他还存在手机里也没删，这有点是这个恶性循环哈，灾难。 对， 那你现在被女朋友发现了，然后女朋友要跟他分手， 嗯， 他又觉得他很爱女朋友，所以你看这个人就是作嘛，就是你又很爱自己的女朋友，你又管不住自己的那种犯贱。 对， 所以你看，那你如果珍惜你的女朋友，如果你珍惜一段感情，你就要认真去对待呀。你现在是又认真又想认真跟自己的女朋友在一起，又挺爱她的，又觉得离不开她，但是你又不认真对待她。你看爱情是排他性的呀，是专一性的，你既然真的爱你女朋友，你就不要再和其他人，就是在女朋友吵架的时候也一样， 只要你们没有正式宣布两个人说啊咱们分手吧，以后各找各的，谁也别管谁，就是没有那种宣布之前你们都是在恋情上，你们都是属于彼此的唯一的恋人，你真的是，那你现在怪谁呢？你如果想挽回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要去看一看你和你女朋友之前的那些，当然除了我觉得你女朋友跟你分手不仅仅是因为你的这个手机里有别的女生的这种暴露照片，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行为让你的女朋友对你们这段感情没有了信心， 对， 或者是安全感不足， 对， 对你丧失了这种走下去的信念，所以你要把它都找出来，一条一条找出来之后，你要一条一条去攻克，看看怎么去修复。如果每一条都是一条线的话，那么你要把每一条线都修补起来，这个需要时间，修补好了之后你们的感情就能够复合，修补不好那就乱七八糟的，就像一个渔网一样都结错了疙瘩， 对， 那就可能最后就成了一个纠缠，特别纠缠纠结的感情。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男生问哈，说我和我女朋友啊也是别人给介绍的，那我们两个人谈了已经有一年多了，但是呢我们两个人分手了，我们在谈恋爱期间啊我花了不少钱，大概也有将近10万块钱了吧， 挺多的， 给他买了比较贵重的东西，给他买了比较贵重的首饰，也给他买了一些比较贵的鞋子啊和包包啊，可能如果没有花这么多钱的话，也许他没可能和我谈这么长时间吧。那么但是前一段时间呢，这个他还是提出来分手了。分手啊，他可能还是对我觉得有很多地方是不满意的。其实一开始他对我很多地方就是不满意的。但是呢我总是觉得日久见人心嘛。尤其是我这样对他，他应该慢慢的是能接受我的。过去和我在一块的时候啊，反正一直都是我更主动，他有的时候经常和我吵架，吵完架之后就把我拉黑，然后再在我的恳求之下，特别是我还去求我和他共同认识的朋友，然后人家这个做了一些说服的工作之后呢，他才又同意把我加回去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不在少数。那么这一次啊分手之后，我确实是觉得不甘心，我就到他们家里去了。我到他们家去呢，我就坐在那儿不走，因为我生气。我等他下班回来，可是他下班就是不回来，他妈妈在家也不跟我说话，于是我就特别生气，越想越生气，我就站起来走到厨房，把他们家的锅碗都扔在地上了。然后呢他妈妈给他打电话，他妈妈还叫来了他的表哥，他表哥来了之后呢跟我就有了一些肢体的冲突，也就是打起来了。我就是那天太愤怒了，后来他妈妈让他不要回来，再后来呢他就通过共同认识的人找到我，他对我说钱他都会还给我的，因为礼物都是我买给他的，这些东西呢他现在也都在用了，也不好一时的变现，钱他慢慢的还我，他说分2年的时间吧，他会把我给他买的东西，他让我列一个单子，他都会还我，这是因为我在他们家说他欠我钱，所以我到他们家去，然后他对我说永远再不要进他们家的门了，其实我真正想做的是挽回他，我问你们还有希望吗？ 这个男生啊，你看他现在要问还能不能挽回，咱们先看看他做了哪些事儿哈。张嘴闭嘴就说这个女生花了他10万是因为钱跟他在一起的，然后到女生家里跟人家妈妈说女孩欠他的钱，你觉得一个自己的女儿的男朋友到自己家来说你女儿欠我钱大概10万，你觉得这个丈母娘还会同意你的人家的女儿和你在一起吗？第二就是 到人家的家里把人家厨房里的锅碗扔在地上，这是说的很文明很礼貌的一种语言来形容自己的暴力行为，说白了就是到人家厨房砸了人家的厨房。 嗯，对对 对吧。我觉得你想想，你的丈母娘还会允许，或者是你的女朋友还会愿意再和你在一起吗？一个有修养的男生，一个有修养的男士，怎么可以到你的女友的家里，就算人家要跟你分手，就算说一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婚了，人家要跟你离婚，离婚在即，你到人家家里去把人家厨房给砸了，你就这种行为，我都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女人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接受的哈。这种事情很 low， 而且也没什么品就做出来的，还想让人家跟你复合挽回。那你看第三个，就是人家让表哥来，可能女朋友的家里没有男孩子，或者是女朋友的爸爸也在，可能没在家，在外地工作，所以呢人家叫来表哥跟你理论，其实也想是让你能够快点从这个家里走，别在这儿再砸人家厨房砸人家的家了哈，别跟人家再暴力行为。那你还跟人家表哥打架， 嗯， 你觉得你做了这三件事儿还能再挽回吗？我觉得任何一个女孩子，任何一个丈母娘都不可能再接受这样的一个男生了哈。那另外我也想对这个男生说哈，你说你想做的事情是挽回对方，是想和对方再继续恋情，但是你看看你做了这些事儿都是非常不地道的，非常让人觉得你没办法和你继续再下去了，你就是把这个事儿做的都没有余地了。那以后不管你是和这个女生你能够通过什么方式挽回我不知道，还是说你以后真的人家没办法原谅你，你以后要面临新的恋情新的女孩，你能不能让自己变得不要通过，就像你说的一样，你的女朋友是因为钱跟你在一起的，你能不能通过你的才华你的人品你的优秀的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和互动让这个女生真正的爱上你，而不是因为你的物质，你每个月给人家买几个包包几双鞋啊，几支口红，通过这种方式让女生取悦，让女生觉得和你在一起有安全感，就是你可不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啊，你的幽默你的风趣你的工作中你对人生积极的追求还有你的善良你的更高的品质，所以你改变一下自己，然后呢你在和新的恋情新的女生相处的时候也许你会有更好的收获，而不是像这次恋情一样你也觉得很受伤人家也觉得很难过很倒霉遇到一个这样的男朋友，对吧？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要提升，这个男生你要提升，你也要提升自己面对女生的时候一些态度，女生并不是真的就是看中你的钱了才和你交往，其实我不敢说百分百，但是至少99.9%的女生都是希望和这个男生这个心与心的交流啊，然后更好的去互动啊，然后有一天可以结婚可以白头到老的，只是分手那也许真的是因为你们在性格上在交流上在互动上在其他方面真的不合适，对吧？ 对， 所以你要摆正你的，当你摆正你的婚恋观的时候你就不会说啊，我只要有钱了我就能够让女生开心，其实大部分女生是看重的你的其他的方面， 对， 综合素质综合的能力。 前不久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这样的男生大概类似的提问，就是觉得我如果没有在这个关系中啊恋爱关系中花很多很多的钱的话，那他怎么能我怎么能留住他的心呢哈。这个前一段在节目中这样提问的男生也不是生活中很有钱的男生，但是他就是觉得好像在关系中我花钱才能留住对方，你们想一想，我们听到这儿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仅仅靠花钱 靠物质的给予 去留住对方的话，那真的是想你想要的一份关系吗哈。是这样哈，所以这个男生也是经过这样一件事儿之后，在以后的关系中，那么你是不是可以知道像刚才思雨所说的那样，不是靠花钱来维持关系的，维持 恋爱的关系的。 对，就真正的好的恋爱关系啊，或者是婚姻关系，因为恋爱关系之后他就是要面临婚姻嘛，就是这个叫亲密关系。真正好的亲密关系是两个人之间的那种在一起就可以共同成长，看到对方然后有自己身上没有的那一部分，可以让你看见更丰富的世界。还有这个亲密关系的真正的维护，它靠的是一种我们说的玄乎一点是吸引力，彼此之间的那种吸引力。那清晰一点就是你们彼此之间有那种相依如相啊，叫 相濡以沫， 相濡以沫的感受，还有在一起的那份安全感，还有那一种愉悦的感受，就是在一起有意思。所以你看这些东西都是复杂的，非常它是综合的东西。那还有两个人在一起也是因为说我们有共同的未来，我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我们可以一起去创造一份美好的未来，这些东西都非常重要。那么这个男生如果你还在停留在一个问题，就是我能不能挽回这个女朋友，刚才说了哈，你做的三件事儿都特别不是人就是那么如果你依然想挽回的话，那我觉得你首先就是找到你自己身上的一些问题，女生为什么和你分手，你自己的问题在哪儿。如果你分析明白了，分析透彻了，你意识到这段感情无法挽回的时候，你是否可以善良的对待你的前女友，就是我给你划分成了前女友了，你是否可以温柔的善良的对待她。你看这个女孩子其实她不坏，她承诺了说我两年的时间我可以还给你把这些钱。那么我也有一种感受，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享受了女孩的温存啊，拥抱啊，你想和人家有身体接触啊，人家花了大把的时间陪你浪漫，那么你送出这些礼物是有价的。你比如说我送你一个 iPad, 这个我送你一个苹果手机，这个是有价格的，有发票。那么女生为你付出的那些时间，那些青春岁月，那种温柔和浪漫，难道那些就不是价值吗？只是因为那些东西打不出发票而已，那些东西没有办法拿出来售卖。那么你跟人家谈恋爱，就比如说两年的时间，你觉得你花了10万，今天买个包，包是有钱有价钱的，可以拿发票，你永远看到哦，我这就是包，就是这个钱，你永远能看到那个钱，你看到你就难受。但是女生的付出的那些感情，那些爱，那些陪伴，给你的欢声笑语，那些难道就不是价值吗？所以有的时候啊，你怎么看待这段感情？虽然他分手了，我甚至觉得，难道你就非要让人家按阶段性的把这些钱给你，你就舒服了？如果是这样，真的这样看的话，那你真的需要提升。我觉得你需要成长，你这个态度需要转变。 对， 对吧？ 对， 你如果真的就是拿着这一轮发票，说我两年时间我送给你多少礼物，你就按这个，我就等着你巴巴的还我。那你觉得所有的感情都可以用发票来抵的吗？那女生的感情是什么？女生的感情没有价值吗？我当然，我说这话的意思也是希望这个男生，你可不可以把你所谓的那个10万块钱，把它的价值，你既不要放的那么大，你也不要把它安的那么低，就是你可不可以客观的认识到这个钱在感情中的位置？你也客观的认识一下女生的付出是不是也有？ 对，如果这样的话，你心里会平衡很多 吧？对，你是不是平衡一些？你不会整天纠结说，我就给他花了10万块钱，这么多钱，他现在要跟我分手，他对不起我，我要报复他。那你要想一想，女生付出的那些青春岁月，那些欢声笑语，那些陪伴，那些温存，那些让你对人家身体的有触摸有感受，那么你这些难道都不是价值吗？难道你都享受了，你都开始要这些礼物要还回来？ 我们很难去猜测你们过去， 对， 到 到底是这个女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嗯、你们到底这个你的感觉是你不花钱你们就不能在一起。 对。 那么从那个女生的角度上来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真的是很难去帮你做一个猜测的。嗯、那我想思瑜这样说也是希望你能够换一个角度来看待你们过去的这份感情和这件事情哈，也能让你的心态能够稍稍的平和一点。另外就是任何时间我们都非常非常的这个要提示大家，就是分手不能变成一场伤害，嗯，彼此的伤害，特别是分手之后，那么再到对方家里去，你这个，嗯，算是一种骚扰的行为。 对 吧， 你是暴力啊，你把人家家里的 东西都 砸 了，人家没有报警就算不错了，说实话。如果你这样做人家完全是可以报警的。 是的。 你这样做的话对你自己也是有很大的伤害的。比如说真的如果报警了、 嗯、 那么真的下一步你真的尴尬了。你真的该怎么办？所以靠这样的办法是没有办法挽回感情，反而你会让他和他的一家人都唯恐避你不及，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你真的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人，你一定要这样吗？你这样还想去挽回一个你喜欢的女生吗？所以我们奉劝大家啊，在分手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感觉到受到伤害，那比如说我们觉得不甘心，我们觉得不想放弃，越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越知道不能越界做一些事情、嗯、那么做了一些这个很难再去追回的事情，那到时候你想再去追回你的情感都很难了，是吧？ 是的。 好，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天和大家的分享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今夜思雨时每天和大家会交流互动各种情感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今夜思雨时，方便您在任何时间可以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在这个时刻，我想起本卷旁的白鸽，甜蜜散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呢，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你冷了倦了，我哭了，你开始的不快乐，你用卡片手写着，有些爱只给打折，真的懂了，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开心你不开心，一一心修正，你再不舍，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我都还记得。你不等了，说好的幸福呢？我错了，泪干了，放手了，后悔了，只是回忆的音乐和海选转折，要怎么停呢？在这个时刻，我想起本卷旁的白鸽。